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嘿、hey, 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韩丽。首先我们来听的是高慧君和迪克牛仔演唱的《弄丢》。 甩不开身上温柔尘埃，放不开心被旧情覆盖， 对镜子发呆，对照片独白，我陪着你坠入悲哀，笑着说感慨，这说无奈，他走开，你等待。你弄丢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痛无时无刻分秒存在。你还爱你活该，你弄丢的爱回不来，有些在荒唐的地带，想清清楚楚，你要看开，请逃开掩 身边恋人却已更改，你热泪满腮，你心情变坏，怕自在你伤害， 你弄丢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。 分秒存在，你还爱你过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带出的借口不是理由，万芳演唱的一切如新，齐秦带出的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。 说天气，讲句问候，你渐渐沉默，像离别的前奏，留下一句话，说你要自由。我早已学会无悔去追求，因为相信我还可以手，总会有人要远走，偶尔走了又回头，有些是理由，也能是借口。这是借口，不是理由。你的眼神 生命的花朵总有情。 生有再多的折磨，你将会紧紧守在我的身后，直到黑暗走过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田震演唱的《顺其自然》，薛峰带出的《芦花飞扬》。 感觉就快走到终点，行人不见，相信前世一定有缘，为何梦难圆？也走得太远，这里好像是天边，却没有找到梦见你的地点。

借口，不能拥有，不能放手，告诉我怎样把记忆没收，什么以后，什么时候，请你说出口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都没有，没资格在你心逗留。才不能要求一点同情的温柔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都没有，没资格在你心逗留，我什么都不够，不够难受，才不能要求一点同情的温柔。我还没有，我并没有，到底快乐在哪里？有一个对了没有，错了没有，爱到底算是理由还是借口？ 相对无语，通向远方的路，左边是我，右边是你。 家的日子，不知道自己走 大雨，淋湿城市中的我和你，离开家的日子留下一段足迹，在眼里，在梦里，在我心里。 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何不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最好的选择， 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守候， 所有的等候只为一双双手靠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就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比酒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停留。 但愿越长远， 但愿人长如酒，人生都不谈，我们一起走。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越长远， 但愿人长久。 人生的路，我们一起走。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。 此刻的拥有， 让它天长地久。 此刻的拥有。 让它天长地久。

中。一颗疲惫的心，迷失在都市丛林里，分不清每一张脸孔是真还是虚伪。别的交织，是许多人的爱情故事，以为与你再没有距离，却原来是如此遥不可及。两颗心不断彼此追逐，又在继续逃避。也许你不在乎我的心碎，什么是永恒不朽，也许只是一种传说，许多人都在追求一种曾经拥有。分不清每一张脸孔是真还是虚伪，还是虚伪。邂逅于离别的交织，是许多人的爱情故事，以为与你再没有距离，却原来是如此遥不可及。两颗心断几次追逐，又再继续逃避。这段情像做一场游戏，也许你不在乎我的心碎。 什么是永远不朽，也许只是一种 在追求一种曾经拥有。 可是关了所有的门，你的眼里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没有感觉，说不清，难道你从来不用真情？可是关了所有的门，你的眼里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

帅， 没有谁能代替你对我的爱。混乱的手握紧，失去我更明白，我要和你把热情都留下来。 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， 我不见的热情全都找回。